指点。 信天，它无声无色无言。 青春不散，作词紫云沙，读歌人王玉博。翻开泛黄黑白照片，就让回忆悄悄放慢时间。以为未来很远，一转眼竟过了好多年。曾经我们忘记时间，一起聊天，可以聊到很晚。以为不谈永远，岁月却有老去的那天。不忘似水流年，不见纯真笑脸。往事揉成纸团，思念湿了双眼。如何缅怀这场青春盛宴？轻松地说出一句再见。过去的一切继承了死结，将这段回忆用标点省略。 谁在教室后座羞红了脸，始终没说出那句喜欢。心事折成飞机抛向天边，欠过去的自己一个勇敢。 翻开泛黄黑白照片，就让回忆悄悄放慢时间，以为未来很远，一转眼经过了好多年。曾经我们忘记时间，一起聊天可以聊得很晚，以为不谈永远，岁月却有老去的那天。不枉似水流年，不见纯真笑脸，往事揉成纸团，思念是冷上眼。 再失眠，沉迷后有美梦未完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，还劝我不应该眷恋，

我将远去。 朋友偶然提起关于你的消息，他们说你过得不容易。我也时常想起关于我们的过去，我知道我想起了你。南城的寺院里总是会下起雨，街道上总有很多情侣，女孩发着脾气，男孩笑着回应。我知道我还在逃避南城的夜，下起了雨，南城的你挽着谁的手臂，南城的风是否吹向了你，它带来了我的消息，你曾经是我亡命天涯的勇气。 缓缓松烟，远水追远山，看烟浮岸边，墨画卷成绵。你笔锋斜步，你飞舞直面，你浓淡之间，品则有几篇。此生泼墨，心藏丛山万座，是非磊落，谁风墨般执着。今世太浊，却也无心说破，借酒冷漠，狂草一笔洒脱。赠语言一身短，一笔书阑珊，赠黑白一庄严，纸上落英万千，赠明日如从前，回首作别少年，赠你整个秋天，手一扬落款怀仙。心藏丛山万座，是非磊落，谁风魔般执着。今世太浊，却也无心说破，借酒冷漠，狂草一笔洒脱。赠语言一身短，一笔书阑珊，赠黑白一庄严，纸上落英万千，赠明日如从前，回首作别少年，赠你整个秋天，手一扬落款怀仙，赠晨雾是醉眼，心系上梦前，赠日暮挂玉帘，拂过半地尘烟，曾经寄情半生与天，赠你一场疯癫，天地间再醉百年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山外小楼夜听雨，作词耕耕，读歌人心月。春去熟透的红豆，无人黄昏后，庭前寒冷深秋，为谁消瘦？月下唯有我的身影头，该与谁厮守？酒入喉，却解不了愁。芙蓉花又吸满了枝头，奈何蝶难留。漂泊如江水向东流，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，寂寞仍不休，我无言让眼泪长流。我独酌山外小阁楼，听一夜相思愁，最后让人烦忧，心事难收。山外小阁楼，我乘一叶小舟，放思念随风漂流。 江畔晚风拂柳，宿尽离愁。当月色暖小楼，是谁又在弹奏？那一曲思念长流，一点一滴敲打我的心。 数着春去熟透的红豆，无人黄昏后，听见寒冷声就为谁消瘦。月下唯有我的身影，都该与谁厮守，酒入喉却解不了愁。芙蓉花又积满了枝头，奈何蝶难留，漂泊如江水向东流。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，寂寞人不休，我无言让眼泪长流。 下一缕愁丝折磨让人忙，今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。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。两股洋洋 人难甘诉衷肠。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今两顾洋洋，今人必苦也瘦花花。我饮在江湖悠扬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。我把那关外一药物留佳人等候，梦里生死情高几楼。我饮在江牵出